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北京时间23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唐朝末年，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。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咱们说到，朱温的兵马和运州的朱轩的人在夜色当中相遇了，运州兵溃败，领军贺归也被朱温扣住，朱温要借他去当个说客。3天后，兖州，在这儿呢，有一个五代时候的吕布，这个人呢长得像吕布一样英俊帅气，也跟吕布一样心狠手辣，更像吕布一样野心勃勃，还像吕布一样武艺高强，甚至呢还像吕布一样有倾城倾国的老婆和日行千里的骏马。但是呢，唯一不同的是，他比吕布的骨头要硬一些。不要说做三姓家奴了，您就让他写一个福字，那都不可能。当然，这福是服务的福，可不是福气的福。这人是谁呢？正是朱瑾。朱瑾是一个人才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当年呢，他夺了岳父齐克让的地盘后，招兵买马，指望着有一天能够称霸中原。可是他呢，毕竟只是吕布这个级别的，要是碰到曹操这种江湖巨头，也只有被挨打的份儿。但不幸的是什么呢？他曾经的义兄，现在的死敌朱温，就是这样的巨枭。这会儿呢，朱温正在他的城外招呼：“来呀，朱老弟，出来打个眼望望，你瞅瞅这下面谁呀？”朱瑾登上城头，城下一溜烟跪了数人。朱瑾当然认得这些俘虏啊，其中一人就是贺归。朱温颇为得意，大声说道：“你看看，你大哥的将领差不多全在这儿了，快投降吧！”朱瑾是面色铁青，不出一言，转身就走。朱温呢，在下面接着进行政治思想教育：“贤弟，好好想清楚啊！你要是再不投降，我可要开打了。”在那一刻，朱瑾似乎停了一会儿。此刻他的哥哥朱轩不知是死是活， 而远方的盟友李克用正蹲在渭桥前想是进一步还是退回去的问题。也许真到了投降这一天了呢。数天以后，朱瑾想明白了，他叫人出城给朱温带话，愿意放下武器举行和平谈判，请朱温到城头降谈。和平兼并兖州的希望出现了，朱三同志马上换上了一身全新的衣服，前去接洽谈判事宜。在兖州城头呢，风特别大，吹得朱温是微眯着眼睛，往上一看就看到了朱瑾。谈判的气氛呢非常不错，他们聊起了当年在汴州一块喝酒的事儿，还谈到了三朱联手打秦宗权那一回。朱温呢偷偷借撒尿跑出城来出击，朱瑾呢就叹了口气儿。那时候我们就该想到，我们不是你的对手。哎，哪里哪里，你们兄弟杀出来的时候还是很威武的嘛，以后咱们还是有大把并肩作战的机会的。一说起往事，眼泪下来了，气氛挺融合呀，对不对？何必呢？都是本家兄弟，300年前共一祖宗呢。来吧，开城门迎义哥吧。朱瑾突然说道：“前些日子，我堂哥朱琼向哥哥投诚了。”朱温点头：“那好，你去叫我堂哥来，我将符节官印交给于他。”那么对于这个要求呢，朱温表示完全理解并且配合。好吧好吧，我马上让朱琼前来。又一个数天之后，朱琼来了。这一路之上他行色匆匆，听说自己那个胆大勇猛的堂弟也要投降时，他倒放下了心。识时务者为俊杰嘛，打不过那就得投降啊。来到兖州，城桥已放下，朱瑾独自一人立于桥上。来来来，堂兄，快来取我的符节和官印。朱琼向前迈步，这时呢有一人拦住于他，拦路的正是葛从周。葛从周已经发现了有点不对劲儿，这里肯定有诈。葛从周说：“你等一下，我派一些勇士护卫着你过去。”朱琼摇摇头说道：“没事，我堂弟都服了，还怀疑什么呀？”朱琼骑马来到城门，行至一半，一个人影突然从桥下冲出，一瞬间一个勾脊伸过来勾住朱琼，一拽，这朱琼是从马上倒栽了下来。这位突然杀出来的刺客呢，就是一个兖州的大兵。兖州多好汉，你论这个行军打仗可能比不上汴州，但是呢不缺的单兵作战能力强的特种兵。这位杀出来擒拿朱琼的人，虽然说以后再没露面，但是呢也得在这儿表一下他的名字，他叫董怀瑾。倒地的朱琼已经闻到了死亡的气息了，他挣扎着要爬起来，可是呢城门内又冲出三四个人，手里各持一根钩戟，往前一冲就是勾住了朱琼，把这位堂兄像推扇猪肉一般拖到了城里。而朱瑾呢从容调转马头夺回城内，留下了目瞪口呆的朱温们。这算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抢自家兄弟犯得着跟抢媳妇儿一样吗？啥意思啊？你不投降了？没过一会儿，朱瑾的答案来了，从城头丢下了一块圆不隆咚黑不溜秋的玩意儿，汴州兵拿来给朱温一看，朱琼的人头。你让我投降？做梦吧你！平日只见朱温耍别人，何曾见朱温被人耍呀？那一刻 朱温那温柔体贴的心被伤得彻底。好啊，你狠，你敢杀兄弟，我就不敢吗？朱温大叫，给我带上来。咱们都以为呢，他要把他亲哥哥朱全玉带上来，结果瞪上来一看，是前些日子抓来的运州军将。朱温大叫，砍了，刀给我砍了。扑通扑通扑通，数颗人头滚落于地。突然朱温又叫了一声慢，大刀呢落在了贺圭的头上。朱温把贺圭拉起，松去绳子，说：君良将也，岂可杀之？走，跟我回汴梁去。就那一瞬间把贺圭给感动了，只恨自己不是花木兰，朱温不是龙阳君呢，无法以身相许，唯愿为朱三披甲上阵，攻城略土，死了拉倒。但是这一下呢，问题复杂了。朱瑾死活不降，而听说那位好管闲事的李克用终于要来了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常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数天以后，李克用真来了。算起来，这是他第一次领兵直面汴州。十多年前，他是真看不上这些五花八门、乱七八糟的人。你汴州兵不就是吃里扒外背叛主子的那些草军遗毒吗？李克用经常跟他这干儿子们这样指点汴兵。可是呢，这些年来风闻这些人是越来越强，越来越猛，他心里呢总有一些不是滋味。总有一天我会亲自证明天下第一雄兵是我这鸭军。眼前不就是一好机会吗？接战之后，号角连营，战鼓震天，战马横冲，刀枪无情。这是人见人愁，鬼见鬼怕的太原骑兵和这人见腿软，鬼见头晕的汴州骑兵之间的全面碰撞。顷刻之间，黑衣白金，黄尘紫烟，银甲金枪是搅在一块，打的是天昏地暗，马嘶连连呐。汴将威武，葛从周青筋横张，也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愤怒。张圭霸身染鲜血，也不知道是他的还是别人的。张圭后左冲右突，迎者无不坠马落地。史书宗年纪稍大，但气壮胆粗，不让后进。可李克用呢还没动，他在观战。如此沉着冷静，当然是因为他的鸭军占了上风。汴将虽猛，但拼骑兵，汴军还是差了点意思呀。上元义之仇，河阳之败，唯我之恨，哼，是该好好捋捋了。我今儿个先取了这只汴州的旌旗当利息再说。就在这时，鸭军里又杀出一队重骑兵来，领头之人年轻帅气，英武。李克用看他的眼神都充满了慈爱、自豪还有骄傲。这位沙场少年呢，是李克用的长子，名叫洛洛。根据估计，这洛洛的年纪啊，也就是在二十出头，这等年纪应该出去打打猎，像以前的李轩、现在的王戎，或者说去猎猎雁，像以后这西门庆似的。但是呢，人各有命，谁让他摊上这么好战的当爹的呢？李洛洛是一个好青年，他务正业，走正道，而且呢长得壮，胆子大，功夫也不错。李存勖呢在家抄写这个春秋的时候呢，他呢就已经在沙场这个军事大学开始进修了。李洛洛率领的队伍叫做铁林军，重型骑兵， 铠甲很厚，这兵器呢都是大规模的杀伤兵器之类的，走的呢也是推土机模式。正所谓魔挡杀魔，佛挡是佛，你甭管是大兵还是大姑娘一律推倒。这铁陵军一出场，汴军形势更加不妙了，已经露出了不支的迹象，越战越往后退，铁陵军加快速度，滚滚铁流要将这葛从周等踏在脚下。洛洛同学尤其勇猛，挥刀呼号欲将轻骑逐，但是就在这时，洛洛只觉猛然一顿，马首往前一扑，一个不备从马上摔下来了。落地之后只觉身体硌得生疼，倘若掉在横梁之上，洛洛一扫地面的浮尘，一道道土坎儿豁然露了出来。有机关，这是什么呀？葛从周布下的土坎儿阵。在前些天呢，经常看到一群便兵出营，他们呢没拿刀挂剑，反倒背着锄头，到了某些地方之后就停下左挖挖右刨刨，就像是一支建设兵团开荒种红薯似的。当然了，他们不是来为魏州的农业发展做贡献的。经过努力，一道道土坑平地而起，这坑呢叫折马坑，垒叫断马垒，我趁你不备废你的马腿儿。事实证明，这些土方没有白挖呀。继洛洛掉马之后，他们的重骑兵纷纷中招，忍着剧痛，洛洛翻身欲起，但是呢身上这铠甲太沉了，动作稍微慢了点儿。等站起来，一道寒光已经伸到面前，对不起，您被俘了。洛洛再一抬头，看一个满脸贼笑，此人正是便将张圭霸。铁林军使太原太子被活捉了，形势一下逆转，3000重骑兵又纷纷中招，眼见着就要全数交代了。这最上火的就是李克用啊，悠哉悠哉变成了风急火燎。这洛洛可是十月怀胎生下来的亲儿子呀，要是被人抢去当了人质，这是要钱要地要命，如何是好啊？也不管前面汴军气势正旺，也不看前面土坎如数刀，更管不上身份面子的问题，李克用纵马就奔了过去，要把儿子给抢回来啊！李克用是太原主帅，是唐朝重臣，是枭雄公敌，是沙陀首领，可是这一刻的他只不过是一位父亲。莫伤吾儿，挥剑的他大喊道，但是呢奔到半途，很不巧马又踩到土坑扑倒，李克用滚落在地。葛从周同志这挖的坑真是害人不浅呢。李克用是代北齐儿，勇猛无双，武功卓绝，黄朝秦宗权、赫连铎、李匡威、朱梅、王行于、李茂贞，谁能跟他对抗？时来天地皆同力啊。但是今天的他着实狼狈，扑来之时如猛虎下山，便兵胆怯心寒，落地之后跟这懒驴十八滚一样。便兵一惊，惊喜过望，运去英雄不自由。便兵们马上发现了这个立大功的机会啊，尽数都扑了过来。威武不能屈的李克用马上就要成为了俘虏了。可是呢，他还是李克用，他是谁啊？飞虎子、独眼龙、李鸭儿。提到他的名字，谁不胆寒？他还是那位沙场之子。落地之后，李克用翻身卸去劲道，不等站起，半跪于地，尚未回身，已经抄弓在手，背上一曲，捻出一剑，无需瞄准，搭弓送箭，箭破空而去，只听啊的一声惨叫，一名汴州倒霉蛋就倒地去见朱桢了。